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01集。晚上彭玲一直在房里哭，齐峰硬着头皮想去哄，被彭玲大怒赶出来。他蹲在院子外面无言看星星，都不敢蹲在院子里头。齐齐也睡不着，和他弟一起蹲田埂上，穿着短袖和大裤衩，踩着双老人拖，确实是半点女孩的样子都没有。 光是出个柜都这样了，你说以后怎么办吧？ 万事开头难，今天还好没挨揍。 琪琪看外星人似的看着他弟，又转头无奈叹口气，过会儿小声说， 从来没见咱妈哭过，心里怪不是滋味的。 我对不起爸妈。 哪有什么对不对得起，人生是你自己去过，你能对你的人生负责就行。到最后，爸妈还不是只希望我们平安健康，只不过有些观念没法转变过来。 姐，谢谢你。 不谢啊，姐其实还蛮佩服你的，有担当。就是这人还没追到吧，就先把柜出好了。姐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。 齐峰默默不说话，后来琪琪回去睡觉了，他还一个人坐在地上看天上一闪一闪的星星。第二天彭玲没让姐弟俩在家吃饭，让他俩滚，姐弟俩灰溜溜背着包离开家。琪琪回家一趟饭没吃上，觉也没睡好，还被爹妈一通好骂，在回去的车上把齐峰捶了一顿，郁闷在临安下了车。齐峰回到学校后，收到他爸发来的一条长短信，大意是希望他能再好好想想，不要做这种违背常理和主流的事情，往后一辈子遭世人的偏见和白眼，伤害家人和朋友的心，怎么可能好过。齐峰不知该如何回复他爸，他不想伤害任何人，头一次体会到原来仅仅是想和一个人在一起都会这样费力。他仿佛走到一个分岔口，要选择哪一方都决定他的未来，他该如何选择呢？齐峰暂时不想选择，他只想见一见云建威，和他弟说说话，可那个电话扰乱了一切。那是个天气还不错的上午，齐峰站在教室外的走廊上，正正拿着手机听云建威对他说他今天就要走了。云建威对他说，他们以后一定都会有更好的未来，他会重新开始。如何才能称之为美好的未来？齐峰一路赶到机场，得知他弟已经上飞机的时候，他一片混乱，宛如一只被遗弃的大狗。他好像什么都没做到，什么都没做好，而他弟已经不再等他了。初春的英国街头，春寒料峭，天阴蓝，灰色的风穿过街道。云建威裹着件袄子从宿舍出来，循着导航一路七弯八拐，找到学校的诊所。诊所掩映在一片爬藤绿叶中，云建威昨天在手机上预约了医生，进诊所后做好登记，直接进了医生的办公室。他的皮肤最近出了点问题，腹部到胯骨长了一片红疹，还痒。医生检查过他的皮肤，询问症状，告诉他大概率是玫瑰糠疹。 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导致的吗？ 原因有很多，大概率是免疫力下降，你需要注意休息和饮食。 医生给他开了药，云建威谢过医生， 拿着药单去市中心的药店买药。路上接到郑纯的电话，问他周末要不要一起去惠特比玩。当时艺术团团长苏西得知他要去的学校，一拍大腿说，那不是咱副团长读研的学校吗？于是云建威刚一在机场落地，来接他的便是郑纯。两人在一个学校，只不过一个是交换生，一个是读研。郑纯的姑父一家在英国定居做生意，正好姑父换了辆新车，旧车就暂时给郑纯开。郑纯很照顾云建威，经常喊他出来吃喝玩乐。奇怪的是，云建威在国内的时候喜欢往热闹的场所钻，比如酒吧、音乐节和购物城这类，可到了国外他又对这些地方莫名失去了热情，只有在听说旅游拍照的时候他才会提起兴趣。云建威答应了郑纯的邀请，郑纯朋友多有车，还会直接给他安排好食宿，抛开其他来讲，确实是个非常好的外出伴侣。云建威也看出来郑纯在追他，郑纯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云建威只是稍微暗示拒绝，他就笑眯眯地说，有什么关系呢，做朋友也是很好的。云建威不介意多交个朋友，对与郑纯一起玩也没有任何心理负担。与其说郑纯在追他，不如说这位学长对待任何有好感的人都会表现出亲近与喜欢的态度，至于他真的想选择哪一个，或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买好药回到宿舍，云建威撩起衣服给自己抹药，如果真的是免疫力下降导致皮肤出问题，那只能是没吃好吧。他对本地的美食荒漠之名早有耳闻，等真来到这里才亲身体会到什么叫荒漠。虽然也有中餐厅，但实在太甜了，菜是甜的，汤是甜的，炸鸡和汉堡都是甜的，然而汉堡里的芝士量爆炸，咬一口能顶一天的热量。云建威无法，只能每天自己买菜做饭或者点披萨，有心情的时候就与同学找家法国或东南亚的餐厅吃饭，更多时候他都拿着相机到处逛，拍很多很多照片。他念的是商业摄影，但其实更喜欢拍一些与商业无关的照片。他的电脑里很快就存满了照片。在国外上课对云建威来说很轻松，不去上课老师也不点名，也没有笔试考试，云建威一到周末就跑出去玩，有时候是和郑纯他们一起，有时候自己约个伴儿坐火车随便去个地方逛逛。周六云建威收拾好背包和郑纯出发去惠特比，郑纯开车，同行的还有郑纯的另外两个朋友。到惠特比时还是中午，这周末是难得的晴天，蓝色的海湾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，菲欧站在鲜艳的屋顶上一动不动眺望远方。云建威拿着相机边逛边拍，顺便买一些乱七八糟的小饰品揣兜里，在集市上买了盆绿植，一条快地毯大的手工围巾，他披着围巾，胳膊夹着绿植，站在路上低头翻着自己的照片。郑纯端着两盒炸鱼薯条过来， 弟弟你这是什么时髦造型啊？ 云建威一看到炸鱼薯条就后退， 拿走，我不吃这个。 干嘛？这个是国菜。 我上次吃这拉肚子了。 郑纯只好自己拿着薯条吃，他的朋友去海湾边玩，他过来找云建威陪他闲逛。 你跟他们玩去吧，晚点我来找你们。 我就想和你一块。 郑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。 不欢迎啊？